啊，不是的，包括这些东西都在内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， 没错， 是占到了这个这里的一半面积的公园。 对，我们叫它这个和平世界的公园。嗯、那这个公园可以收容2万多名游客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大。然后还有。